时间走过，当爱情也走过，我只有自己面对自己的痛。当回忆结束，当等待也已结束，我只有自己走完自己的路。我不愿回头，也不敢回头，就算明知路已走到尽头，我不愿再想，我也不敢再想，难道只是湖面春梦一场。听春风吹过，听秋雨飘过，那万紫千红自己的痛，当回忆。